兰兰也是好猫。兰兰第一次上北京是爸爸出差带她来的。爸爸把兰兰送到他姨父家里，就去办自己的公事了。姨父家里三个人，姨父、姨妈，还有个圆圆，也是个女孩子，比兰兰小四个月。晚上，姨父打开电视机，说：“圆圆，把你的小凳子给兰姐姐坐。”圆圆说：“不，我这小凳子坐上可舒服了，谁也不给。”兰兰说：“我不要，我坐这个。”她就坐在小板凳上。看完了电视，姨妈拿来了一盒糖果来，刚要分给大伙儿，圆圆已经跑过去，一下子把盒子抢到手，叫嚷着：“我分，我分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你，给我。”他给妈妈、爸爸、兰兰每人四块水果糖，把四块小颗粒糖放在自己的衣袋里。9点半了，姨妈把兰兰送到小套间里，让她跟圆圆一块儿睡。圆圆跟兰兰说：“我呀，睡觉爱做梦，一做梦就会踢人，不信你问妈妈，你就睡在沙发上吧。”兰兰说：“没事儿，踢我也不知道。”圆圆又说：“到半夜，大黑猫就来了，哎呦，它舔你的嘴，舔你鼻子，它舌头上有刺儿，你不怕？”兰兰说：“不怕，我家有只大白猫，晚上就睡在我的小床边，不会来舔嘴舔鼻子的。”姨妈送来一条毯子，还有一个新枕头。圆圆把自己的枕头推开，喊着说：“妈妈，给我，给我，我要新枕头。”姨妈说：“兰兰是客人，应该给新的。”圆圆说：“我的枕套脏了，不给我，我就哭，哭到天亮。”兰兰说：“给她新的吧，姨妈。”姨妈叹了一口气，只好把新枕头给了圆圆。他们俩都躺好了，闭上眼睛。过了半天，圆圆睁开眼，趴在兰兰脑袋旁边听了一听，知道她睡着了，就伸出腿去踢了她两下，她也没醒。圆圆轻手轻脚下了床，拿来一支毛笔，在兰兰的嘴边画了长长的胡子。早晨，天刚亮，兰兰就起了床，叠好毯子，把圆圆乱丢在地上的包糖纸和画着鬼脸的纸片轻轻扫出去。她回到小套间，圆圆也起床了。兰兰过去替她叠毯子，圆圆呢？她在干什么？她盯着兰兰的嘴，在咯咯咯地笑。姨父、姨妈走进小套间，看见兰兰嘴边的黑胡子，吓了一大跳，正想问这是怎么了，圆圆用手捂住嘴，还轻轻地嘘了一声。姨父姨妈这都明白了，姨妈问：“地是谁扫的呀？这么干净。”圆圆说：“大黑猫来了，是大黑猫扫的。”你俩的毯子又是谁叠的呀？圆圆又说：“大黑猫叠的。”姨父笑着问：“大黑猫有胡子吗？”这回兰兰说话了：“猫哪有没胡子的？”姨妈把镜子递给兰兰，兰兰一照，圆圆大声笑起来，身子乱扭，两只脚乱跳。兰兰也笑了。姨妈说：“兰兰真是个好猫。”姨父说：“兰兰真是个好猫。” 姨父眨眨眼睛说，这里还有一只懒猫吧。姨妈说， 嗯。 这时候圆圆不笑也不跳了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